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纪委书记张树立接到了李达康的指示，他就知道这一来陈清泉就撞到枪口上了，他想保也保不住。其实他还是想保的。这位法院副院长人不错，又是省委领导同志高玉良以前的秘书，他没必要得罪。可是李达康要得罪，他有什么办法？该查就得查了，他不查，李达康既可以换个人来查，也可以查一查他。政治斗争就是这么残酷无情，他不以你个人的感情好恶为转移。于是陈清泉等人的问题就上了今晚的常委会，他代表纪委宣布了违纪事实，最后做结论说，陈清泉等六位同志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，有的被群众举报，有的在网上吵得沸反盈天，必须严肃处理，情况就是这样。主持会议的李达康扫视着众常委说，同志们，陈清泉等六人顶风违纪，绝不能袒护，这一次我们中共荆州市委必须守住纪律的底线。常务副市长老应有些意外，他是陈清泉的连襟，这种时候不得不说话了。哎，李书记，同志们，陈清泉是我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，还有一位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，我们是不是慎重一些呀？李达康笑了笑，老应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能说明白些吗？老应摇了摇头，苦笑着说，李书记，你能不明白呀？李达康收敛了笑容，警告说道，老应，不要徇私情啊。啊，谁敢呢？李书记，我这不是怕制造矛盾吗？市政法委孙书记带着明显的不满接过了话，就是陈清泉是什么人呢？高玉良书记最喜欢的秘书，不是高玉良书记三番五次打招呼，他陈清泉能当上这个副院长吗？李书记，这个情况你不是不清楚。李达康淡然地说，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肆意违法乱纪的特权。孙书记，你也不要有情绪，别一口一个高玉良书记，就事论事好不好啊？孙书记有些激动地说，哎，我不是有情绪，在去年研究政法工作的常委会上，我就对陈清泉提出了意见。李书记，你要我顾全大局，不让我展开说，今天先请问一下，李书记，能允许我畅所欲言地说一说吗？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。张树立知道，孙书记马上就要办退休手续了，这次常委会可能是孙书记参加的最后一次常委会，潜在的矛盾有可能来一次大爆发。孙书记仕途不顺，对高玉良和李达康都有不满， 李达康显然也心里有数，在一片沉寂当中，他看着孙书记，缓缓地开口说：“好吧，孙书记，你畅所欲言吧，但我还是要强调，实事求是，就事论事，别动不动就高书记、王书记，这个系那个帮的，这不太好吧？”孙书记口气也缓和了下来。 好的，李书记。同志们，刚才纪委张树立书记就陈清泉的违纪问题做了通报，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违纪，而是陈清泉涉嫌违法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你们纪委知不知道，知道多少？ 张树立略一沉思说：“ 啊，这个嘛，有几封举报信，网上也有些帖子，有关情况呢，我们准备进一步核实以后，再向市委常委会做专题汇报。” 这位孙书记好像是有备而来的，他说：“ 好，树立同志，我也提供一些情况，请你们纪委调查。我市中院有两名审判员和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，其中一个叫金月梅，是陈清泉一手安插到中院的。网上说金月梅是他情人，正是这个金月梅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程序，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属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，引发了916事件。同志们，陈清泉这不光违纪呀，是严重的违法，涉嫌职务犯罪。有些案子根本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，稍微凭一点良心就能看出是非曲直。陈清泉和他手下利益相关的法官竟然私里勾兑，做出了不少荒唐的判决。这么枉判，背后都有什么文章啊？群众上访反映说，陈清泉通过他的利益法官判案收钱，有理没钱别想赢。我们是某家律师事务所的两个律师，专门和陈清泉的利益法官合作分利。 李达康阴沉着脸问纪委书记张树立：“ 树立，这些情况有举报吗？” 孙书记说的都是事实，身为纪委书记的张树立不敢隐瞒，只好如实汇报：“ 李书记，有举报，而且一直不断，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。” 李达康缓缓地站了起来，他突然一拍桌子，发了脾气：“ 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这样下去，公平正义何在？法律尊严何在？我们是不是都失职啊？啊？首先是我这个班长，我这个市委书记失职了呀，同志们。” 会场上一片沉寂，张树立和众常委都看着震怒当中的李达康。李达康一脸沉痛，难得的对发难的孙书记很客气：“ 孙书记，你上次在常委会上谈到陈清泉的时候，我并不清楚问题这么严重，而且也知道你过去和陈清泉有些工作上的矛盾，所以我让你顾全大局，没让你说下去。现在看来是我疏忽了，武断了，我要做检讨啊。” 孙书记也客气了起来：“ 李书记，这也不怪你，你有顾虑也能理解，我毕竟岁数到了，马上就下了，你还要干下去，你是得顾全大局呀。” 李达康恳切地说：“ 但是，同志们呐，顾全大局，不能成为某些坏人违法乱纪的挡箭牌和保护伞。我相信，就是高玉良书记，面对陈清泉这种涉嫌犯罪的严重问题，也不会袒护的。是我们要检讨。首先，我这个班长有顾虑吗？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吗？对陈清泉这位和高玉良书记有密切关系的同志，放松了教育和监督，沉重的教训呐！ 谁也没想到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李达康的秘书进来了，悄悄地和李达康耳语了几句。李达康阴沉着脸对秘书说：“你告诉齐厅长，就说我和市委正在研究陈清泉的问题，请他不要再插手了。不是我不给他面子，是党纪国法不允许。”秘书走了之后，李达康继续开会说：“同志们，瞧瞧吧，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。我们现在开的什么会啊？研究处理违纪干部的会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会啊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那位法院副院长陈清泉竟然又跑到山水度假村嫖娼去了，竟然被群众举报了，竟然让我们基层公安部门当场给抓获了。” 张树立倒吸了一口气，我的天哪，陈清泉真是胆大包天，这是什么时候还敢这么玩？又觉得李达康做得太绝，看来不是纪检一家，公安局恐怕也掺和进来了，否则怎么能这么一抓一个准儿？这么一来，陈清泉就不是党纪处分问题了，得按照规定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。有人把这个话头提了出来，孙书记却问着：“开得了吗？齐厅长不是来说情了吗？”李达康高深莫测地说：“是啊，齐厅长也许是出于善意的考虑吧，希望我们注意影响。法院副院长嫖娼被抓，让我们人民群众怎么看呢？” 常务副市长老应已经看清了陈清泉的结局，却还在垂死挣扎。“ 同志们，我们恐怕要考虑一下消极影响，这是不是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啊？” 孙书记把手一挥说：“我党在延安时期处决了立下赫赫战功的腐败分子萧玉璧、杀人犯黄克功，建国初期又杀掉了张子善、刘青山，请问同志们，这是维护了我党的形象，还是损害了我党的形象啊？” 李达康顺势表态说：“对，我赞成孙书记的意见，陈清泉必须按照规定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，建议我市人大常委会免去其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，其他违纪干部由纪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，结果呢，要向社会公布，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。大家还有要说的吗？没有了，好，散会。” 常委会就这么散了。张树立的心里不禁是一阵发冷，他没想到曾经的朋友和党校同学陈清泉就这么完了。李达康就是这么霸道，没人敢对此表示不同的意见。 当初丁义珍出事，李达康不检讨自己，把他叫去一顿臭骂，今天他要敢替陈清泉说半句好话，哪怕只涉及程序，李达康都会让他当场下不了台。其实程序还是需要的，陈清泉嫖娼被抓虽然是事实，但是也得走程序呀，得有了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再进行组织处理。李达康不管不顾，就敢这么拍板，先双开了再说。想想也不意外，谁让陈清泉做过高玉良的秘书呢？据说还是高玉良最喜欢的秘书。张树立认定，正是高玉良的政法系抓了李达康前妻，才促使李达康盯上了高玉良和政法系的人，一场内斗怕是在所难免了。侯亮平坐在湖景茶楼等自己的老师高玉良，他一直想请老师课，可老师很谨慎，提醒他说自己不光是他老师，还是他领导，吃吃喝喝容易给人烙画饼，又要让人说政法系，酒不喝，喝茶总可以的。侯亮平挑了光明湖畔湖景茶楼，带了老师爱喝的碧螺春，老师总算答应来了。做学生的总得尽点心意，调来汉东省工作，侯亮平一直记着此事，另外也有公事，他还想单独汇报荆州市中院陈清泉副院长的严重违法乱纪问题。此人曾是高玉良的秘书，动他还是要给老师打个招呼的。高玉良还没到，侯亮平独自坐在窗前眺望湖光月色。这茶楼卖的就是湖景，近水楼台，窗悬湖面，品茗静坐最是惬意。但侯亮平的忧思很快被赵东来的电话打断了，这位新结的盟友乐呵呵地向他通报了一个刚刚发生的情况。对山水度假村的试探性扫黄，竟然一把扫出了陈清泉，可算是出战告捷了。侯亮平嘴上祝贺，心里却暗暗地叫起苦来。盟友出战告捷是好事，可他又该怎么向老师兼领导汇报呢？这种无巧不成书的事，只怕老师兼领导不会相信，必以为他和赵东来里应外合。又想到陈岩石对陈清泉的举报也是赵东来支的招，就觉得其中有蹊跷。正想着呢，老师在服务员的引领下出现在门口。侯亮平见了，赶紧起身让座，鞠了个略带夸张的躬。 高老师好。 高玉良乐呵呵地说， 你个猴崽子，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茶了？ 侯亮平说， 一是尽尽心意，二来呢，向您汇报点要紧的事儿。 高玉良笑了， 我就知道你这猴崽子是有事情。说吧，你们反贪局又瞄上谁了？ 侯亮平严肃起来，称呼也变了。高书记，是您的一位前任秘书。高玉良也严肃了起来， 我的前任秘书好几个呢，哪一个出事了？ 侯亮平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说了， 陈清泉。 哦， 小陈有问题了。是的，是实名举报，举报人是陈岩石。 高玉良狐疑地看着侯亮平。陈岩石，第二检察院。侯亮平知道老师想说什么，也没解释，又从笔记本里抽出了其中的两张电脑截屏照片，递给了高玉良。其中一张照片是陈清泉的怀里搂着一个外国女人在喝交杯酒，还有一张照片是陈清泉和高小琴一起在山水度假村打高尔夫球。高玉良戴上了老花镜，仔细地翻看着照片，他问：“这是从哪儿下载的呀？”侯亮平说：“陈岩石最近从网上下载的，2年前大丰厂股权案一判下来就有了，可当时没人管，照片及时的删除了，最近又有人挂到网上去了。我初步了解了一下，陈岩石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。”高玉良放下了照片，心情变得沉重起来。他侧身看着光明湖，湖面黑黢黢地浮着一层微光，远处有小船摇过，船影渐行渐远。高玉良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哎，陈清泉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亮平，你把陈岩石的举报内容仔细说说。”侯亮平就汇报起来：“根据陈岩石举报，大丰厂股权案涉嫌司法腐败，市中院所做的判决和省高院的终审判决都是错误的。负责此案的市中院副院长陈清泉，经常进出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。蔡成功质押大丰股权违规，是假造员工持股会授权书办的质押登记，中院却视若无睹。两名主审法官都和主管副院长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，其中有一位还和陈清泉关系暧昧。正是这位女法官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形式，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本属于大丰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，激化了社会矛盾。